係隔離州實施為期六個月的緊急狀態。政府再度收緊部分社交距離措施，食肆每台不可多於四人，酒吧同夜總會等每台不得多於兩人。堂食時間收緊為早上五點至到午夜，星期一生效。餐飲業同酒吧業估計，當局再次收緊措施，生意會有大約兩成跌幅。另外，政府正是研究修例，限制每间旅馆和酒店房的人数不多于四人，并要求所有访客登记资料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同台风环高相关的云带正是覆盖广东。在上午五时，环高集结在现港以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越南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本周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4%。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五时，台风环高集结在北纬16.8度、东经108.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越南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几阵雨，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8至9级，稍后转吹东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旋风10至11级，渐转吹东至东南风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渐转巨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茂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咦，你填紧 CIBS 网上申请表啦？ 谂好晒十三集教师填紧啦。 劲，制作预算都读好。 咦，未点填噶？ 好问题 ，CIBS 资助你开麦，租用录音室同埋制作团队居马费，有疑难仲可以打23312334查询点申请。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接受申请。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呢个最紧要，抹低先。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心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早晨，星期天早上时间来到6:10，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一起联播紧嘅 Beautiful Sunday 啊！今朝早翻嚟嘅时候咧，明显就觉得出边咧都几大风啊！嗬，现时室外录得气温22度，相对湿度咧系84%。讲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啦，今日咧大致多云噶，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初时咧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色都系较为明朗，本周中后期咧就会潮湿同埋日间温暖嘅。咁希望呢一种天气咧，虽然大家咧喺疫情期间啦，同埋呢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嘅流行病啦，喺呢个季节里边咧，可能都应该减少啲外出啦。但系如果有机会，譬如落街买下嘢啊，又或者系喺公园度行一个圈嘅话咧，呢一种天气应该都系相当之适合噶。冷冷地嘅时候咧，成日都要叫人哋保暖啦。保暖咧，其实除咗着多件衫之外咧，听一啲令到你暖心嘅歌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嚟噶。近嚟呢一首作品咧，亦都系令到我林慧觉得好温暖嘅。 一起相聚，一起斗嘴，一起经历壮举，到哪里始终你我紧随。一起等待，一起喝彩，一起经历时间的比赛，哪用感慨？ 谁像你我， 从从未说出口， 只得你 听得到。 困惑也许未必解得到，却令我知道， 总会变好。 12个人在一起的力量应该是会特别强大的。为你送上 Mirror 的作品，歌曲名字是 One and All。另外一种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讲的应该是他们。 明天或者天色会渐变，但黎明来时都向你装各种鬼脸，你也照对我哼歌表演，同样会挨近你的肩。你话明天就算将千变万变，亦何其平凡，分吃半分凉面。说句笑笑，半天多想念，就这么不要力欠。谈起生死，无意处理，远记得都只是你的气味。从基本爱起，没东西需要比。唯望看着你的眉，凭着雨飞，傻的跟痴的这样一致，同探索近处很琐碎一相思。无聊缠在睡房中，天黑也不知，然后亲一亲你耳，迎住这刻一辈子。 来自何雁诗的《基本恋爱徒劳》。 南风吻恋轻轻飘过来花香浓，南风吻 我们因为情系，句句话都有衷。不管明天到明天要相送，念着今宵，把今宵多珍重。 送走了小凤姐的今宵多珍重，提一提你啦，电话号码是1872388。如果你今朝早都有点唱的说话咧，想透过第二电波讲出嚟的话咧，我林慧 Barbie 会喺度听电话噶。 送达晚餐总靠爱人，我习惯睡床苦等，看尽最新影片解困，门钟响起。颓废起身开灯，咬着汉堡想约女神，怕被永久单身，想再动态标签一人，又再等回复自困。几多餐客厅得我食而无味幻想你，几多天桌面的你犹如离岸十英里，凝望里注视你，分隔有两星期，限制距离远距离不见限期，几多则语音短信未全无事或清理，几多张有关于你荧幕截图极隐蔽，情人近放提给你体贴入鼻，无位置让我接触你，三餐对着空气。缺乏你都差点吸引，甜痛苦感常够反差质感，大门外有各种厄困，我没有天分，王子般捍卫你，做你的超人，在你的时空合衬。几多餐客厅得我食而无味幻想你，几多天桌面的你犹如离岸十英里，凝望里注视你，分隔有两星期，限制距离远距离不见限期，几多则语音短信你全无事或清理，几多张有关于你荧幕截图极隐蔽，情人跟风提给你体贴入微，无法略过懒得理。 几多餐客厅得我食而无味幻想你，几多天桌面的你又如离岸十英里，荧幕里贴近你不要被你疏离，限制距离与距离抱紧处理，好想你批准我隔离陪伴或跟你，好想至少一晚成为情侣在一起，四面墙内我无运气向来自你，留了座独对空气，通宵线上等你。 呢首嚟自李克勤嘅新歌咧，都系近来比较柔情啲嘅选择吓。电话号码1872388，今朝早亦都欢迎你继续打电话嚟啦。无论系你想同一啲身边嘅人讲生日快乐啦，定还是系有任何祝福嘅说话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噶，1872388啦。 迷茫的一颗心，曾留下多少抑郁，你悠然飘过我心中，就似那幽林内一丝清风，低声唏嘘令沉寂泛起骚动，我茫然醒觉还惺忪，但觉得身房内紧封的窗轻轻推开，赶去趁世间飘扬，浓情因你暗滋长，让你这温柔的一丝清风轻轻的吹，吹暖我内心。在世间飘扬，浓情因你暗滋长，让你这温柔的一丝清风轻轻的吹，吹暖我内心。 另外一首我觉得好温暖嘅作品，为你送上呢一首叫做《天各一方》，佢系曾鲁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大批声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众在首都华盛顿集会和游行，支持特朗普阵营所指对选出现舞弊的讲法。 集會有多個主題，包括停止盜取選票以及令美國再次強大等，都是特朗普社交專頁常見的留言。參與遊行的包括部分極右團體人士。特朗普陣營一直宣稱大選有涉及選票的欺詐行為，並在部分關鍵州份打法律戰。報道指特朗普沒有實質證據，在各州提出的訴訟至今亦都未見成功。特朗普離開白宮前往打高爾夫球的時候，有民眾向車隊揮動旗幟，高叫「做多四年」等的口號。而在球場外，有反對者展示標語，內容是「我們已投票，你已被解雇」。獲主流傳媒推算取得足夠選舉人票當選的民主黨拜登說，已經接近完成組建管治班子。英國政府衛生專家形容，如果英格蘭地區希望按計劃在下個月2日放寬目前的抗疫封鎖措施，未來兩個星期將會是絕對關鍵的時期。那名專家說，公眾一定要抗拒違反抗疫措施的衝動，以增加放寬措施的機會，否則難以在聖誕期間盡情同家人歡度佳節。他又說，有關新型肺炎疫苗的好消息只是能夠令到民眾安心，對目前飽受新一波疫情困擾的英國實際幫助不大。英格蘭地區正實施為期四星期的封鎖措施，餐廳、酒吧和售賣非必要物品的商店要暫停營業。首相約翰遜早前堅持措施會如期在下個月2日放寬，但是內閣辦公室事務部長高文浩曾經表示措施有機會維持下去。奧地利第二度實施全國封鎖，遏止新型肺炎疫情星期二生效，為期最少兩個半星期，以取代現行的宵禁和局部封鎖措施。學校將暫停開放，學生要在家遙距學習。售賣或者提供非必要商品和服務的商戶，包括理髮店等，將會暫停營業。政府呼籲民眾不要同家庭以外的人聚會，打工仔應該盡量在家辦公。奧地利當地星期五新增超過9500宗確診個案，是今年春天首波疫情高峰期時單日宗數的大約9倍。全國累計超過191000人確診，死亡人數是1660人以上。衛生官員形容，目前是避免醫療系統崩潰的最後機會。政府再度收緊部分社交距離措施，即使每台不可多於4人，酒吧和夜總會等每台不得多於2人。堂食時間收緊為早上5點至到午夜，星期一生效。餐飲業和酒吧業估計，當局再次收緊措施，生意會有大約20%跌幅。另外，政府正研究修例，限制每間旅館和酒店房的人數不多於4人，並要求所有訪客登記資料等。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本周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品尝喜爱的味道，用音乐调配极美味的音符，制作听得到的香气， 用耳朵感受香喷喷嘅歌曲。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八元号，音乐哀思系列，日本料理歌曲集。 想架车行得安全畅顺，就要定期验车。咁你又知唔知屋企嘅窗都要定期检验？喺强制验窗计划下，如果你收到屋宇署嘅验窗通知，就要尽快揾合资格人士验窗。就算冇收到通知，你都可以主动按屋宇署嘅要求安排验窗。平日亦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妥善使用，定期检验，窗户安全有保障。上 bd.gov.hk 睇下啦。 思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啊！今集咧，思培请嚟嘅嘉宾咧，可以话系美貌与智慧并重啊！佢唔单止读书咧，仲系一位网络红人添。欢迎 Kali。 Hello， nama aku Kalista Natania， aku mahasiswa di sini， aku kuliah di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dan umurku 19 tahun。Aku senang banget sih sekolah di sini dan aku dapat beasiswa di sini， jadinya aku memutuskan untuk kuliah di Hong Kong。Aku baru tahun kedua dan aku ambil jurusan marketing。Dan so far pendidikan aku di sini oke sih. Terus kayak aku suka banget sama lingkungannya, teman-temannya, orang-orang Hong Kong di sini juga baik-baik. 刚刚 Kali 就提到佢而家喺香港理工大学读紧书，今年19岁。因为咧有奖学金嘅关系，咁所以咧就嚟咗香港读书。咁啊，今年咧读紧市场学嘅二年级。佢话咧觉得读书好开心啊，亦都好中意香港嘅大自然啦，同埋朋友，仲觉得香港人都系非常之好嘅。嗱，咁我知你咧嚟香港之前。已经在一些网络平台上面，哇，有两万个追踪者的了噃。同时间也有很多的品牌和网店去找你合作。这个网络红人之路其实是怎样开始的呢？ Jadi aku tuh baru mulai aktif endorsement atau kayak kolaborasi tuh abis SMA 3. Nah banyak banget fotografer yang kontak aku untuk photoshoot atau misalnya kolaborasi. Nah karena itu followers aku makin lama makin banyak. Dan di Indonesia itu ada salah satu platform kayak lip sync platform gitu. Bisa nari atau pura-pura nyanyi pakai musik itu. Nah itu tuh lagi booming banget di Indonesia. Dan aku pakai platform itu dan makin lama followersku makin naik. Dan disitulah banyak banget online shop yang kontak aku untuk kolaborasi atau untuk kayak bisa gak endorse gitu-gitu. Sampai walaupun aku ke Hong Kong pun mereka mau bayar aku untuk endorse mereka, be endorse barang mereka sih gitu. 佢话有品牌揾佢合作，其实系喺高中三年级之后先开始嘅。咁啊，最初咧，其实有唔同嘅摄影师去揾佢影相啦，而佢咧又喺一啲印尼非常之红嘅影片平台上边发布一啲自己跳舞啊，或者系用音乐扮唱歌嘅影片。咁之后咧，粉丝就越嚟越多啦。咁亦都有好多嘅网店或者品牌开始揾佢合作。咁就算嚟到香港咧，亦都继续有。嗱，咁我知你拍。攝嘅經驗非常豐富啦，好奇想知道喺拍攝方面，香港同印尼有冇咩唔同咧？ Apa ya? Sebenarnya mungkin kayak jat waktunya lebih tepat waktu di Hong Kong. Kayak misalnya aku pernah waktu itu syuting iklan dan benar-benar tank jam segitu kita mulai shoot dan abis itu langsung dibayar saat itu juga. Nah kalau misalnya di Indonesia itu agak ribet prosesnya, soalnya kayak mereka harus tanya dulu ke bos mereka, terus abis itu kalau misalnya foto katalog atau foto baju mereka agak ngaret-ngaret dikit gitu. 佢话佢都有喺香港拍过广告，佢觉得香港嘅拍摄咧一般系比较准时啲开始，而出粮亦都快啲。上一次咧佢一拍完就即刻有粮出啦。咁但系相对嚟讲咧，印尼咧拍摄嘅过程会慢啲，因为咧工作人员啦好多时候咧都要问老板嘅意见。最后啦，嗱，我见到你网上面有咁多靓相，不如都分享下上镜点样可以靓啲咧？有冇咩要留意先 ？Kalian harus tahu angle kalian tuh di mana。Kiri atau kanan biasanya kelihatan dari rambutnya, poninya. Kalau kalian di poni sebelah kanan berarti angle kalian itu dari kiri. Nah kalian juga harus tahu kalian bagus gak di foto dari bawah atau lebih bagus di foto dari atas atau dari tengah. Nah abis itu cari good lighting, gak boleh backlight. Terus kalau bisa tangannya jangan dipepetin. Jadi gak kelihatan gendut gitu sih. 佢话首先当然系要知道自己嘅角度边边好睇啲啦，左定系右咧？或者是看发型，如果你的刘海是在右边，角度就一定在左边了。而你还要找一下自己是由上面拍下面拍还是由正面拍你会好看一点呢？之后光源都很重要，不可以太光。还有如果想瘦一点的话，只手就千万不要太过黐实个身了。哇，多谢晒 Carly 嘅小贴士，真係学到嘢啦。嗱，我知你呢非常喜欢香港㗎。不如下一集同我哋分享下你喺香港嘅生活啦。今集多谢晒 Carly。 Kita kembali lagi, bertarung arungi dunia dan realita itu adalah kita. Yeah yeah, kawan. Oh, hari semakin tinggi. Hadapi jalani warnai dan berani merdeka.Itu adalah kita, yeah yeah yeah. Say, oh, oh, oh, oh, oh. Ini pilihan kita. Oh, oh, oh, oh, oh. Ini hidup kita, yeah. Oh, oh. 听下彭女士的电话先。早晨， 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你好。点啊？点解打电话嚟嘅？ 因为咧有几个人识得都喺十一月份内生日喎。 哦，系边几个分别？ 都系附近几日。咁第一个咧就系十一月十号嘅，就我个孙女啊，四岁，叫培玲啊。 吓吓。 咁但系而家冇得翻学啦。 系咯。 第二个咧，第二个咧就系我先生啦，即系培玲嘅外公啦。 嗯。 咁佢就系十一月十二啊，同阿孙中山诞辰一样日子。 系啊系。嗯，咁仲有另外一个咧？ 咁仲有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识咗好耐嘅夫妇俱乐部嘅呢个社工啊，袁姑娘啊。 嗯。 原来咧，佢就十一月十四号生日。 哦，所以都系好接近啊。 系咯，十二十四，好接近啫。 咁呢三个人嘅性格似唔似噶？ 性格似唔似啊？ 嗯， 即系好难讲，因为细嗰个又唔知啦，系嘛？几岁大系咪先？咁大嗰啲都系中意做义工噶啦， 系咯。咁都可能中意帮人或者中意参与嘅一个心态嚟嘅，呢个都算系。 系啊，但系咧。阿袁姑娘生日咧，我净系寻日先知道。 系啊，哦，咁啊，可以打电话同佢讲咯。琴日有冇啊？ 冇啊，寻日我又走出去做义工，我同我先生。 哦，所以就见到面啊。嗯， 就冇见到面，亦都冇 WhatsApp， 亦都睇唔到 WhatsApp。咁跟住咧，翻到嚟屋企，成十二点几，跟住咧睇翻，哦，原来袁姑娘生日。 哦，唔紧要啦。咁啊，今朝早打电话上嚟咧，就系同佢讲生日快乐咯。 系咯，生日快乐！同埋咧，我哋夫妇俱乐部咧有好多人，话成三十几个信息 send 咗喺嗰个夫妇俱乐部 WhatsApp 嗰度，几开心。 系啊，有时系嘅，即系尤其是疫情期间咧，大家嘅通讯可能咧就唔会系面对面啦，就真系变咗咧多咗系发图片啊，或者系喺啲社交网络媒体嗰度咧就系、是、有唔同嘅照片啊等等咧去分享自己嘅近况。咁啊，都系一种新嘅常态啦。我谂而家大家都习惯咗啦，因为都。就嚟一年啦，我谂呢一个咁嘅常态已经发展咗。 系啊，不过只不过咧，依然都系有朋友系冇 smartphone 嘅。 系 啊，系。因为寻日咧，我做义工咧，人哋俾个 QR code， 咁就谂住喺 QR code 嗰度有啲问卷啦。但系咧都系一个半个嘅啫，系咯。 即系都总会有人系咁样嘅，我都认识有啲朋友系冇智能电话咁，但系我谂住大部分嘅人有啦，但系少部分嘅人冇咧，就变相你又会多咗一个沟通模式啦。就系、是、如果你要揾佢咧，你就要打电话俾佢咯。如果唔系佢睇唔到信息嘅时候咧，你就可能联络唔上啦。 咁系啊，同埋年纪大嘅，譬如话老人家都几难嘅。初头我都系老人家一个啊，QR code 我都系要问啲后生仔女先得。 哦，都正常。我而家啲屋企人好多时都系见到嗰个 QR code 都系问我，诶、哎，点整啊咁。咁所以都会系变咗一种新嘅沟通同相处嚟嘅。即系你遇到问题唔识嘅时候，你变相又有个理由，诶、哎，等我问下啲后生嘅点整嘅先咁。咁啊，打通一个话题咯。咁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是啊，所以呢后生仔女都是帮我哋老人家好多嘅。 嗯，咁你哋又帮返个社区嘅其他人好多啦，又去做义工。 是啊，大家都好开心囉，大家好囉。 嗯，好啦，咁多谢晒你电话，咁希望你呢个嘅祝福呢都俾到十一月份嘅你啲朋友啦。 是啊，另外仲有一个忘记咗添。 是仲有边个？ 十二月十二号，十二月十二号啊。 哇，双十二喎。 我抵啊，是啊，双十二。我去睇生日，我唔记得咗。 嗯。 到时可能打唔到呢个电话。 唔会唔会。咁啊，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先，咁祝佢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同埋生日快乐啦。 好啦。 好啦，拜拜。 拜拜。 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先。早晨，何太。 早晨，早晨。 早晨，点啊？点解打电话嚟嘅？早晨。 有啲担心啦，因为个女喺纽西兰咧，就呢个月十八号就预产期。 哦。 咁我哋又过唔到去。 系系系。如果唔系疫情，系咪本身计划系会过去噶？ 会早一个月都过去咯。 系。咁但系而家嘅计划变咗咯，咁你哋点算啊？谂住。 咁咪唯有成日开电脑同佢倾偈啊、视像啊咁咯。 咁但系呢个疫情影响你过唔到去，会唔会即系譬如对佢生完之后嘅小朋友啊，同佢嘅调理啊、照顾啊都有影响埋咧？ 会啊，会啊，会啊。 但 系佢已经喺嗰边申请嗰边嘅领事馆申请我哋过去唔批啊。 哦，系啊，我谂而家难啲嘅真系。 系以前唔使嘅，以前咧，譬如你上阵买机票咧，你夜晚可以走，即系过去嘅。 但系而家唔得不就二咧申请都唔俾过。 嗯，但系冇办法啦，始终全球都系个疫情爆发得咁紧要啦，就都好明白嘅。 担心啲咯。 咁但系你每日都即系 keep 住同佢视像嘅时候，有冇而家校定佢？嗱，到时咧你见到点样咧？ 校定晒啦，炒啲米噶，嗰啲咩党参啊、北芪叫买定啊，南枣啊买定晒啊咁。跟住就 B B 沖涼啊！佢嗰陣時都知點沖涼嘅，因為我都幫人湊 B B 嘅，佢哋都睇到啲動作點樣嘅。不過大姐要提點咯， 睇還睇嘅話俾你聽啊！你到時咧叫佢落手落腳嘅時候咧，都好唔熟手。 你做媽咪知嘅，你有時真係嚟咗噶啦。但做嘢嗰陣會亂龍啲咯， 同埋你要好夠膽咯。即係初初我好記得自己咧，生完個小朋友幾日咁樣翻到屋企啦，第一次同佢沖涼嘅時候，哇！我望見佢都唔知點算，到底我將佢浸入盆水度好啊，定我點算咧？所以係冇鬧罩嘅，真係。 係我教佢盡量個盆水少啲。 係。 個盆水少啲咧，就算浸親佢都唔會浸到個鼻啊嘛。 係啊，即係總之冇咁高喎，即係唔好諗住哇游水咁。 水冇係啦，你多個頭咧，你鬆手咧，嗱你捉佢嗰陣時又驚佢捉親佢隻手，咁你自然浮咗喺度死火啦。咁我盡量少水，只有乾淨得噶啦。你唔好大盆水，大盆水浸親佢咧，你攔唔翻啊。盡量少水，咁佢 OK 嘅應該就。 系咯，佢哋应该 OK 嘅，都系一个经验啦。担心一定噶啦，咁但系咧就期待嗰份喜悦啦，因为咧变相咧嗱，我听到你咁讲，你话你谂住飞过去，即系帮佢打点啊，或者照顾佢咧，都感觉到咧，你应该系非常非常锡佢。我谂由细到大都系，好多时咧，有乜嘢都系阿妈出嚟啦，帮你手啦咁。咁今次咧系咯，所以今次咧变咗系佢自己另一个阶段嘅蜕变啊，即系变相佢做咗人妈妈之后咧，真系。100% 就自己做晒啦，咁似啲嘢。 但我哋每年即系唔系咁嘅疫情咧，我哋每年都过去三个月到嘅。 哦，系。 咁以后今次就留后啲过去咧，即系等佢预产期差唔多，我哋先过去，唔好嘥咗啲时间啦。咁样 系，点知就过唔到啦。 系啦，封城啦，封城咁就冇办法啦。咁佢已经申请咗噶啦，去领事馆都话唔批啦，咁啊。 唯有睇下个疫情个情况系点样咯。虽然而家睇嚟唔系好乐观，但系都期望佢会快啲可以开通翻晒啦。即系亦都期待佢快啲可以冇事啦。希望如果真系有疫苗嘅话，会好啲咯，嗬。 希望咯，样都希望。起码如果我个心态而家起码过年都唔知得唔得。 我谂都难啲啦，可能分分钟搞到春天过埋都未得添啊！我估。 唉，都唔知点样，我都唔明。 我都抱住一个好悲观嘅态度，而家。 系啊，而家成个世界停顿喺度啦。 唉，但系有时又会觉得可能真系需要停一停咧，令到嗰个数字真系压翻低啲，先至可以再开翻。即系唔能够成日都咁放宽。即系其实个个都好想有自由，个个都好希望可以。哇！快啲出去啦，完全无障碍啊，去边度都通行无阻。但系个问题系，如果大家都 keep 住净系咁样去四围飞、四围飞嘅时候，你喺香港时又觉得啊，人哋过嚟咧又好似带咗好多嘅个案过嚟，其实你过去人哋度，其实分分钟你就成为咗被，所以即 系 有时都要谂下好多呢啲问题引申出嚟。 我都惊啊，唔系净系你自己国家惊，系个个都惊。 所以都即系都要谂下啲对策到底点算好咯。 系啊，个个都谂紧噶啦，睇下点拆法嘅啫。 系咯，希望大家都即系咬紧牙关啦。即系有时系噶啦，即系呢一年呢两年嘅香港，我自己有时睇翻自己一年前或者两年前睇翻自己成发嘅相啊图片啊，都觉得其实呢两年真系经历咗好多嘢，大家。咁但系疫情虽然大家都觉得好闷、好痛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已经唔系最辛苦，最辛苦系前线医护人员啦，最辛苦系嗰啲喺医院嘅工作者啦，真系佢哋嘅时间啦同埋精力。消耗得好紧要，所以即系， 但系我又俾咗一句啦，香港人系好听话，个个都戴口罩，戴到而家都仲戴。 系 有好多国家都唔肯戴。 系 又讲句啦，全城咧都系要检疫好啲嘅。 都希望大家可以 大家合作咯。 系咯，希望 呢啲唔关政府事，系天俾落嚟嘅，冇计啊，系咪先？ 呢啲咁嘅疫情真系冇人想有，我相信。 系啊，梗系啦，大家政府有边个都想快快乐乐赚多啲钱啊！大家出入自由啊，系咪先？咁我希望全城都要检疫好啲咯。 嗯，咁啊，希望，总之就希望个疫情快啲走啦，都系嗰句。 系啊，多谢你。 好啦，多谢你电话何太。 祝你啲 B B 咧身体健康。 好啦，我都预祝你个孙咧肥肥白白，同埋女女咧就生产顺顺利利啦，跟住之后健健康康啦。 多谢多谢。 好啦，多谢你电话啊，拜拜。好啦，跟住我哋要听今个小时咧最后一通嘅电话咯。早晨，阿君， 喂，早晨 ，你好啊， 点啊？终于又打电话俾你啦。 啊，点啊？有啲咩风吹你嚟啊？ 系啊，又系我老公咯。 系咩？你老公有生日啦咩？ 生系啊，19号生日啦。 嗯 啊，今年成年都冇同你。就唔敢打电话俾你，太多人啦你。 我感觉到好似真系少听咗你嘅近况啊，真嘅，即系无论 系 电话啦，定还是任何途径，都好似少咗见你咯，系咪好忙啊？你哋 系啊，系啊，都几忙啊，同埋 咁我等你高兴喎，你嗰行应该要忙啲喎。 系啊，系啊，我老公就好稳定咯，比较而家嚟讲都系咁稳定，但系咧就不过都知道香港人而家都系。个都系挨紧噶啦， 都冇办法。但系你哋都好犀利喎。嗱，讲俾听众听啦，君都系一个成日都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啦，同埋你哋都系做运输业噶。 系啊系啊， 但喺疫情期间有冇话影响得好紧要啊？你觉得？ 其实应该都有影响，但系大家可以。我老公就穩定啲咯，因為冇呢飯又有嗰飯咯。但係咧就即係如果佢哋車開飲食業嗰啲咧，個個都辛苦嘅。 係啊係啊， 搭的士啊，剩任何人我都覺得係辛苦嘅。打擊到我啊，個人都冇咁開朗。 但係你都仲係好開朗。一个相对噶嘛，如果成个社会嘅人都要减紧啲快乐指数咧，咁比较开朗嗰啲，咪好似个感觉个幅度好似减得少啲咯。 系咯， 好似我咁，我 都 OK 喎，仲好点 喎。哎呀，我其实都唔系几得噶啦，我都就快搞唔掂啦。 舒服。 系啊，同埋其实咧， 咁多嘢就咁辛苦啊。 哎呀，冇得你唔谂啊。嗱，譬如工作上你嘅时间啊，即系日日夜夜啦。咁跟住你，譬如屋企咁嚟紧呢个礼拜，我都好头痕噶。譬如我屋企个小朋友。小宝贝呢两个礼拜又唔使翻学啦，哇！我直情大件事啦，觉得点算？ 系啊，又嚟过，我你又要催佢， 都唔知点算咁。 系啦，你都好叻噶啦，俾咁多嘢去搞得掂佢啊！唔系你个女好乖， 佢自己乖啦，我觉得系 系 啦，好彩咋！我真系心话，我琴日先同自己讲拍拍心口啊，好彩， 唔会好彩啊， 都唔关我事。 我点埋枪啊？你 好啊， 最近太多人，我老公咧19号生日，希望佢今年做多几年咧，我哋佢又可以退休啦。今年 几好喎，有呢个目标， 都冇得去玩， 系啊系啊， 冇得玩，所以都做多两年啦，咁讲咯。 即系整定我要你劳碌多两年先。 咪系啦，佢唔退休，我又冇得退休。 系啦，咁你冇办法啦，你做根德夫人啊嘛。 哎呀，真系啊！仲有跟住今年咧，我女咧就大学毕业啦。但系咧就佢又一个死证嚟噶。97年嗰啲人咧，永远都毕唔到业嘅。 点解啊？ 毕业典礼嘅，年年都有疫症啦。每一次佢幼稚园又冇，小学冇，中学冇，而家到大学 咁巧嘅，我都冇留意喎。如果唔系你讲嘅话， 系啊，其实有人讲过噶啦，呢啲真系死症嚟嘅。我都话今年本来话有得视像翻搭翻山中文大学嗰度咧做毕业典礼，点知都系话取消，而家都系。 都是一个不一样的回忆啊，即是几咁巧合才可以每一个毕业典礼都行不到。所以就。 是难忘。 是啊，这个就是最难忘的部分。如果你现在问我毕业典礼的时候有什么难忘的部分，其实都没什么的。但是呢如果你说你这样讲，你女女真的不生难忘，每一个毕业典礼都是最难忘的。不知道又哇真是准过买六合彩，准过买马。 直情啦 不止三 T 啊，你们中啊，个个毕业典礼都行不到的话就。不过

早上成日嚟到7:09，踏入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直播室咧除咗有林慧之外咧，亦都有格仙仔。早晨啊，神马巴基格仙仔， 神马巴基格 Barbie， 神马巴基 Hong Kong， 神马巴基德曼德曼。 咁啊，又过咗一个星期啦，几快你话？头先听新闻嘅时候咧，都听到话嗰啲嘅限聚令措施咧，嚟紧星期一开始又会有啲新嘅制度啦。咁啊，大家都真系要 keep 住留意住一啲消息嘅公布啦。最紧要真系疫情期间咧，大家都唔可以鬆懈，唔可以掉以輕心，呢個好緊要啊！真係。 Jadi karena juga ada perubahan dalam soal kumpul-kumpul jumlah orang dalam tempat makan dan di ruang publik ya. Jadi tolong perhatikan aja. Mulai hari Senin ini sudah ada perubahannya. Jadi biar kalau ada perubahan apa, update apa juga bisa tahu. Nah, 其實咧，而家咧因為疫情嘅關係咧，你會發覺咧，真係周圍都多咗好多啲温馨提示，即係話俾你聽，有啲乜嘢咧要做嘅，有啲乜嘢咧就避免去做嘅。咁啊，真係咧多咗好多喎。嗱，例如可能喺啲商場嘅升降机啦，或者系啲等 lift 嘅位置啦，其实我都几好嘅，等候嘅地方咧贴呢啲咧，通常啲人得闲咧就会望下啦，同埋咧贴喺啲多眼处，真系都几随手可见嘅，即系成日都见到。咁啊，琴日咧见到有一个咁样嘅温馨提示嘅时候咧，我就突然之间谂下啦，原来而家咧已经系温馨到咧，将我啲提示咧，即系除咗话系防护装备之外咧，其实都有一啲系个人护理嘅提示嘅。格先生，我而家问你啦，如果你要去提大家预防疫情的时候，你会想到要提啲乜嘢重点啊？ 应该来来去去都是那些噶。 你讲啊，你讲，我哋睇下数几个。洗手啦， 咁如果唔系冇得洗手嘅，搓手液啦，戴口罩啦，咁如果唔舒服睇医生啦， 系 social distancing 类似呢一啲啦，都系。 嗱，我琴日睇到嗰个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嗱，首先咧，佢系出现喺嗱，譬如屋苑嗰啲咧，同埋商场嘅提示咧，会有少少唔同嘅。嗱，最近见到屋苑嗰啲咧，就会提你，譬如话你入屋之前咧要消毒你嘅鞋底啦，入屋嘅时候即刻洗手啦。嗱，呢啲都系比较上普遍啲啦。咁譬如商场咧，就学你话斋，都系话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同埋话尽量保持社交距离啊，接触嗰啲啦。同埋嗰啲 lift 咧，之前咪讲过话咧，分开咗做一格格咧，叫大家譬如话呢一格企人，嗰格唔企人。同埋如果你话等候无论你话购物又好啦，排队有时啲嗰啲顾客服务中心啦，或者系啲店铺咧或者餐厅要等位嘅时候咧。你又会见到佢哋地下咧贴多咗好多嗰啲譬如呢一个位企得，跟住隔几远嗰个系一个大交叉嘅，跟住之后嗰个排队个位置咧先企得人咁。嗱，而家咧系真系多咗嘅，因为咧讲紧早几个月咧，你就算见到商场好或者食肆门口咧，都比较少会画咗呢啲等候区咧系有距离嘅。其实都仲系见到有一堆人喺度，譬如等紧外卖啊，或者等紧堂食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呢一个星期呢两个星期啦，或者咁讲，真系普遍见到好多食肆门口嘅等候区啦，都系有呢啲咁样嘅提示啦。同埋咧，你有冇发觉咧？早排咧，咪好多人咧一窝蜂会买外卖翻屋企等嘅。嗱，咁买外卖咧都系固之然好嘅，我觉得。但系咧有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咧，好多人咧就系真系亲身去买，然之后咧就等。咁啊等嘅时候会喺边咧？嗱，有啲食肆咧本身咧就会有啲座位咧，其实摆咗门口嘅。咁譬如以往咧唔系疫情嘅时候咧，我当你去饮茶咁样啦，通常咪会有啲凳咧俾人等嘅，因为可能要等好耐噶嘛。咁有时啲老人家或者系啲有需要嘅人咧，就需要啲凳坐下啦咁。最近咧，我发觉啲凳全部收走晒。 哦， 系啊，即系呢一个我就觉得，都系提示翻大家。如果你就算真係有需要坐呢，可能你就唔好喺呢度坐啦，你就可能揾另一个地方，就唔好逼埋一齐大家坐埋一堆咁样啦。因为你唔可以限聚令啦，一来又我觉得係，二来就真係个意识係提高咗㗎。咁於是我就觉得好似真係大家大众啦，或者係譬如你甚至乎一啲商业嘅策略啊，嗰啲决策人呢都諗到话好多嘢呢都要再去美化啲啦，再修饰一啲啦。咁我琴日见到有一个呢，我係觉得几惊喜同埋几特别嘅提示喎。嗱，头先讲咗嗰啲咩勤洗手啊，保持距离嗰啲大家都应该熟晒啦。我琴日见到有另外一行呢係第一次见喎，咁佢就係话呢叫大家多飲暖水，保持喉咙湿润，就避免细菌感染咁样。咁我就 這個是不是融合了這個的、新冠肺炎同埋呢個上呼吸道感染咧，所以加咗 天氣啊，係 啦，所以誒、突然之間轉季加咗呢個 point 嘅咁樣，咁我就覺得誒幾得意喎呢一個，因為佢已經係超出咗淨係防疫嘅層面啊，佢有少少係去到個人護理，因為飲水係唔關抗疫事噶嘛本身，咁呢度就誒呢一個好似第一次見啫喎，咁所以即係感覺到我哋香港嘅社區咧，無論係你話商業嘅機構啦、食肆啊、餐飲啊，雖然係面對住疫情嘅打擊啦，但其實都多咗好多呢一啲貼心嘅提示同埋措施啦，係一路進行緊嘅。咁啊，你可以話疫情耐咗，大家適應咗啦，亦都係諗多咗啲對策去希望可以打擊個疫情啦。咁但係都當然啦，大家都係同一個目標嘅啫，就係、是、希望快啲咧，我哋乖乖地咁啊遵守翻呢啲措施嘅時候咧，就可以真係快啲踢走個疫情啦。我諗大家都係咁諗嘅。 Tak kuduga kau hadir dalam hidupku. Tak kusangka cintaku ternyata kamu. Dunia ikut tertawa melihat kita bercanda. 好啦，又要问下格先生啦，今个礼拜有冇啲乜嘢特别嘅消息要同我哋讲啊？ 印尼嗰度疫情消息啦，格 b a r b y 呢个真系大家都知啦。 系啊，因为都仲系高嘅，同埋有过嗰几日咧系创新高嘅，一日咧五千几个 case。咁就印尼嗰度真系仲要努力努力啦吓、但系咧呢一排咧，我就睇咗一个 news story， 就我觉得系惊讶嘅，我系直情 O 嘴眼都突埋出嚟， 咁严重。 系啦，呢个系关于一个女仔嘅，系中爪哇住嘅。咁佢咧系喺耶加达做嘢嘅。咁咧，然后咧佢就翻家乡。咁嗰个系十月尾嘅时候，10月22号记得啊，佢就翻家乡。但系嗰一日嘅时候，翻去家乡嘅时候咧，佢已经唔舒服噶啦。咁佢就去睇医生。咁医生睇佢个情况就话啊，唔得啊，你应该你要住院。但系咧个女仔就话，诶、哎，我唔住院啊，我要翻屋企。点解咧？因为咧，佢话佢做嚟结婚。两日后佢会结婚，咁就唔住院，咁就翻屋企啦。 系，但系当其时睇医生话叫佢住院，即系有冇讲清楚系咩病啊，咩情况啊？ 冇写，但系应该就冇话系冇 test 过任何嘢，就觉得佢个情况就系唔系咁得。咁咧，佢24号两日后，10月24号，佢就真系结咗婚啦。咁印尼嗰度结婚咧，通常咧就有时系多数都系去女家嗰度结婚先嘅。咁就简单咁样做咗一个 procession 啊，同埋 party 啊。然后咧 个 party 应该唔简单嘅，唔系咩？应该好多人 几日后先会转地方噶啦。咁咧佢咧就系佢去个屋企喺女家嗰度结婚嘅，24号噶。咁然后咧就结咗婚啊，party。祈愿啊，佢就话佢嗰度个 news article 就写系简单的结婚咁样，但系点简单法啦？搞 Barry 就 系 头先有个问题啦， 系啦，唔系因为佢简单，就算个仪式几简单咧，印尼嘅传统系，就算你唔识嗰啲咧，都唔知点解会嚟埋噶嘛。 同埋咧，当呢，我觉得啦喺印尼嗰度，如果你真系屋企做简单个 party， 你唔。大唔派貼唔特別請人，你個隔離鄰居、隔離鄰舍嗰啲，每個家嚟四個， 成條村都嚟曬咁樣，跟住之後 經係呼巴字。 其實咧，我想講咧，呢啲咁嘅情況咧係最高危。我而家突然之間咧學你話齋，我都諗到一個原因，點解佢哋嘅數字會咁高啊？因為咧嗱，譬如香港有一樣嘢，我覺得係值得讚嘅咧，就係我哋好容易會揾到個傳播鏈啊嘛。即係你起碼知道，譬如阿 A 見過阿 B， 跟住阿 B 原來見過阿 C， 咁你就一行咧就可能一次过咧有50个人咧，你发觉系密切接触者咧，你都要即系捉佢哋出嚟啦咁，起码要佢做个验，即系个检验先啦。但你印尼咧，譬如我当你一次婚礼，其实唔系就婚礼，婚礼啦、生日啦、呢样嗰样啦、葬礼啊嗰样啦，其实你真系成条村咧，就算唔识嗰啲咧，阿嫲阿嫂都嚟埋噶嘛。咁你点样去追踪咧？其实你只能够同政府讲，就算啦，真系有呢啲咁嘅检测。我结婚嗰日咧，成条村都请晒。不过咧，唔知阿边个个表哥嚟埋，阿表哥个老婆同个仔又嚟埋。 个表哥分钟都唔系嗰条村咁啱，嗰日去经过嘅时候咧，诶嚟埋啦，你都系啦。咁然后一食完嗰餐咧，个阿表哥就翻咗去自己啦，个地方啦，咁样嗱。咁佢就結咗婚，佢就話係好簡單啦、那個儀式啦。然後就24号嘅時候就結婚，然後咧。你頭先到女家嗰度，然後咧佢個 planning 咧係26号兩日後就去男家嗰度、 又搞一次， 又再、又唔係結婚，又再搞個 party 嘅，再 party 多一次嘅。咁咧你記得喎，佢22号嘅時候已經唔舒服噶咯， 係啊， 咁24号結婚都結到噶啦， 跟住26号又嚟， 26号嘅時候咧就要去佢個男家嘅時候係需要時間 travel 嘅。 喂，但我想講，其實呢個女人咧都幾犀利喎，你唔舒服得嚟咧，就算我當你。你去得睇醫生啊？我諗應該都唔會係冇乜嘢啦。你去得睇 入院喎、 啊， 你記得喎、 啊？係咯，你仲要佢醫生叫你入院， 佢好犀利。 首先佢真係好捱得啦，第二就係、是、即係佢仲堅持，我死都要結婚㗎啦，而家係 啦，我哋就話係可以改期嘅。anyway， 咁咧佢去就嚟去個南家嗰度嘅時候，因為有段時間咧途中嘅時候就覺得好唔舒服。咁然後咧屋企人咧就帶佢入醫院，嗰、那個醫院都大嘅，喺中爪哇嗰度叫做係幾大嘅。然後入咗嗰個醫院咧，後屘咧去醫嘅時候咧，同埋去 check 嘅時候咧，哎呀，原來真係 中咗呢、這個。新冠肺炎 冇错啦，咁然后中咗咧就去嗰度住啦，然后就一刻要隔离啦，要住得好长时间啦，冇得出嚟啦，然后11月后嘅时候就已经不闭啦，离开呢个世界啦。嗱，呢一个系佢个女仔个 story，然后咧佢11月5号就不闭啦， 系啊， 佢自己个阿妈，佢自己个妈咪都验到6号。 就拜拜啦。嗯， 然后佢个阿爸都验到九号嘅时候十一月都拜拜啦。 嗯， 咁一家三口，阿妈、阿爸同埋个女拜拜。 嗯， 嗱，然后咧就后屘睇翻咯。 嗯， 呢个三个人已经系同几个人接触咧密切。接觸 嗱，我而家計計個時間，你首先由佢二十二號去到佢離開呢個世界嘅大概有都有十日喎，係咪啊？唔止十日，多過十日，又未夠兩個禮拜啦。咁、嗯、佢首先嗱，斷估計就由醫院去翻家鄉嗰段路，唔知接觸過幾多人啦，仲要睇佢搭咩車。 Party？ 嗯，跟住 party 啦，嗰啲親戚，跟住親戚再有其他朋友啊、親戚啊咁樣 click click 咁啊，然後仲有屋企人啦，即係最密切嘅屋企人啦、老公啊嗰啲啦， 嗯。 咁呢堆咯， 系你知唔知几个人啊？ 唔知道啊， 切 有冇？ 我话俾你听，三个数字嘅113。 哦，佢接触到啫，即系个新娘子接触到113。 新娘子、妈咪、新娘子、爹哋三个人接触嗰啲人，大概有113。 咁少？ 佢就话系简单啊嘛。个接同埋 close contact 点止啊？条村都唔止113人啦，系嘛？ 佢就话系咁啦，我 news article 咁样，我就照翻讲啦。嗱，呢一个系完成啦、这个故事。 嗯， 咁我就同啲人讲啦呢个故事啊。第一时间啲人问系你有冇问题先？你有冇嘢要问先？噶 Barry， 我冇嘢要问啊。如果你问、啊，你答我话嗰个数字系咁嘅话， 因为你有问头先，你话数字唔止咁少，我都觉得系奇怪咧。系新郎哥咧， 嗯。是咪冇见过个新郎嘅结婚嘅时候？ 新郎咧，我就新郎咧冇写，咁我哋都唔可以 assume 嘅。咁、啊，新郎有冇事咧？咁啊，希望新郎冇事啦。 系 咯，但系就有啲人就话结婚、哦、坐去隔篱、哦，起码个 party 都几个钟啦。咁冇可能戴口罩噶、哦，咁点咧？咁然后都系。好多時間都一起嘅喎、哦，咁點咧？ 我都唔係好相信 會，唔知新郎哥點樣啊？ 我唔係好相信個新郎會冇事咯。 所以就係咧，然後呢一個 case 出咗咧，而家中爪哇嗰度個地方就話，如果結婚嗰時要 party 嘅時候咧，要有個 protocol， 要啲嘢要做嘅，係有乜嘢要做咧，要跟翻嘅。如果唔係咧，個結婚嗰個 party 咧係會俾人去嗰度。解散嘅， 但咧之前我都有睇过咧，有啲嘅网上嘅短片咧，即系讲翻话，譬如结婚嘅时候咧，大概有啲乜嘢嘅流程啦，即系以前譬如可能新郎新娘合照嘅时候系点样啊，而家就系有一次睇过条短片咧，咪系架车驶入停车场嘅时候咧，新郎新娘就本身嗰度有个矮嘅台噶啦，即系你当好似一个活动展览区咁样啦，咁啊新郎新娘咧就系演嗰只吉祥物嘅，就喺门口 hello 咁， 一啲人车里面同你 系啦，即系隔开都起码有 1.5米啦，即系起码成架车嘅距离咁样。咁你系校低个车窗喺停车场嘅入口嘅时候咧，就嗰两个新人就喺嗰个停车场入口嗰个位噶啦。咁你校低个车窗咧，就伸只手出去拎住个手机自拍一张啦。咁好似隔得好远啊！但系跟住我当其时就已经谂啦，啊咁你既然系参加得个宴会，入到去未一样接触到，系咪咧？咁同埋又唔听到话当地有任何嗰啲好似我哋香港嘅限聚令啦，即系话限几人一台啦，咁所以其实你都预测得到就系万一嗰、那个宴会其中一个宾客，仲要系源头不明，因为你根本唔知道个宾客系姨妈姑姐定舅父个 friend 咧，咁 住边度啊？系啦，个全名嚟嘅咁样系嘛？ 系啦，因为同我哋唔同啊嘛，我哋起码有个宾客名单咁样啦，佢哋唔系噶，佢哋个名单就系呢条村嘅所有人， 加埋佢个 radius， 同埋行过嗰啲都可以嚟食咁。咁所以咧，你就会都预测得到喺呢一个嘅情况底下咧，其实你好难去追踪得到佢感染咗嘅嗰个传播链啊！你都唔知嗰啲人喺边度嚟嘅。 但系呢一个故事咧，我睇咗咧个 news 咧，就变做系觉得哇，呢个系要办喜事嘅。 系 而家变做咧系佢屋企，当然系已经系一个叫做咩啊 ，very sad。news 佢个佢屋企 experience 一个 very sad story，但系唔系净系咁样咯，成条村而家都系觉得系、哇点啊，所以咧就系、结婚啫。 但其实系咪真系关个传统文化事？系咪真系话诶唔可以改期嘅？定还是系因为有啲乜嘢意头嘢啊？定信仰有关咧？ 意头当然有噶， 不嬲都有噶，但系个问题系而家系乜嘢情况先得噶 ？Special circumstance 啊嘛，搞得 unspecial 啊，格威尔。 嗯，所以即系听格先头头先讲啦，话因为今次嘅呢一件事件咧，咁可能有关方面都提出咗啲指引，就系话大家结婚嘅时候有啲乜嘢嘅安排，可能要去调教一下啦，或者真系因应疫情咧，有啲嘢咧，有啲措施，大家一定要去跟足嘅咁就希望都叫做俾到其他啲准新人一个警惕咯，同埋其实都真係要建议下佢哋会唔会考虑下你譬如社交距离啊限聚令啊有好多环节呢或者活动啊甚至乎人数上呢其实係咪可以减一减呢好似香港有时讲笑话斋咯直播婚宴得唔得或者 各 自各唔係你成条村都可以嚟 party 嘅不过我用外卖形式打包送上门啦横掂都係大家同一条村啦係咪可以考虑下呢一啲方面呢咁啊，真系值得反思一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再度收緊部分社交距離措施，食肆每台唔可以多過四人，酒吧同夜總會等每台不得多於兩人。堂食時間收緊為朝早五點至到午夜，星期一生效。餐飲業同酒吧業估計，當局再次收緊措施，生意會有大約兩成跌幅。另外，政府正是研究修例，限制每间旅馆和酒店房的人数不多于四人，并要求所有访客登记资料等。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三宗是本地个案，包括一宗源头不明，涉及一名58岁住在慈云山慈康村康润楼的男子，他在弥敦道装饰伦敦广场任职保安。今个月6号曾经同亲友在旺角金宇酒家用膳，两名家人初步确诊，其余两宗本地个案患者都是早前确诊病人的紧密接触者。至于十几宗初步确诊个案当中，一宗源头不明，患者是住在沙田新田围村盛围楼的装修工人，他有屋企人在油麻地津里学校就读，当局建议学校停课一两日，患者亦都去过马会跑马地会所维修，当局会同马会联络追踪有没有紧密接触者。英国政府卫生专家形容，如果英格兰地区希望按计划在下个月2号放宽目前的抗疫封锁措施，未来两个星期将会是绝对关键的时期。该名专家说，公众一定要抗拒违反抗疫措施的冲动，以增加放宽措施的机会，否则难以在圣诞期间尽情同屋企人欢度佳节。他又说，有关新型肺炎疫苗的好消息只能够令到民众安心，对目前饱受新一波疫情困扰的英国实际帮助不大。英格兰地区正是实施为期四个星期的封锁措施，餐厅、酒吧和售卖非必要物品的商店要暂停营业。首相约翰逊早前坚持措施会如期在下个月2号放宽，但是内阁办公室事务部长高文浩曾经表示，措施有机会维持下去。罗马尼亚一间治疗新型肺炎病人的医院发生大火，至少10人死亡，几个人伤势严重。事发医院位于东北部一个城市，深切治疗部首先起火。报道说，一名尝试协助病人脱险的医生，全身大部分地方被火严重烧伤，由军方飞机送往首都布加勒斯特抢救。卫生部长说，起火原因很大机会涉及电线短路，除了当值医生，亦都有其他医护人员被火烧伤。他又说，医院内的新型肺炎病人已经转送附近城市的医院。

咁啊，继续咧翻到嚟我哋 Beautiful Sunday 嘅节目时段啦，神秘巴结格先生， 巴结格 Barry， 咁啊，讲下今日嘅天气咯。嗱，今日咧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嘅，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咧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色较为明朗，本周中后期咧较为潮湿，日间系温暖噶。现时室外录的气温咧系22度，相对湿度系77%。 Sekarang temperatur adalah 22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 udara 77%. Hari ini berawan, awal-awalnya akan ada 1-2 hujan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itu ada matahari cerah sebentar dan juga kering. Dan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25 derajat dan juga berangin. Dan ke depan beberapa hari itu juga agak cerah. Dan tapi pertengahan minggu itu humiditasnya itu akan agak naik ya, agak lembab. Dan juga di pertengahan hari itu biasanya agak hangat。 我相信呢种天气呢即是22至25度啦咁上下啦。今朝早甚至乎可能会再低多啲啲。咁同埋都几大风呢，其实印尼姐姐呢都会觉得冻啲喎。 但係我觉得香港呢实在个差别呢，即係唔係差别，即係20几至20几都唔会话太高嘅，唔会10几至20几啊，10几至20几。 冬天都会29就唔会，你话去到21、22度都会嘅冬天嘅时候。 就係、是、唔会话差得叫做乜嘢个相差太过大。咁就都 OK 嘅，我觉得就最多你再加多件薄褸啊，或者加颈巾啊，都仲係可以嘅。 係 最怕一早一夜呢真係相差得好远呢啲 temperature 呢，话就真係好辛苦啦。 係啊，咁所以呢都顺便提一提啦，即係除咗话係印尼姐姐出街嘅时候呢可能呢都要即係带多件褸啦。因为呢个时候真係非常时期，即係唔淨止印尼姐姐啦，当然所有人如果听到收音机呢都真係要记住啦。如果你今日呢都係有一啲嘅譬如户外活动啦，特别因为都几大风嘅关系啦，同埋其实明显呢虽然都是20几度咗，可能一两个礼拜啦，即其实而家呢几个礼拜咧，都普遍嚟讲，朝头早嗰啲气温咧都系低啲啲啦吓。咁但系咧，其实我觉得去到琴晚咧，同埋今朝咧，你明显觉得嗰啲风咧系凉咗，同埋可能因为有雨嘅关系咧，系格外觉得咧有少少寒寒地嘅。咁所以虽然话你都系20几度啦，未去到10几度啦，但系的而且确咧，如果你去到某啲特别系落雨前后嗰啲位咧，系特别凉啲个感觉。是好容易冷親的。 Jadi memang hati-hati deh, jangan sampai sakit ya kita-kita yang ada di Hong Kong ini, karena perubahan cuaca sih emang masih 20-an derajat, tapi kalau seandainya memang ada mau hujan atau anginnya datang sih agak dingin. So, jadi dia juga harus注意保重身体啦，咁啊记得着多件衫出街，就算你话户外活动咧，尽好攻退可守啦，都系嗰句啦。你做运动嘅时候，你咪剥咗件外套咯。但系如果你真系去到好当风嘅时候咧，你又出咗汗咧，呢一啲时候就真系大家要留神啦。 Aku suka caramu membuatku tersenyum saat hariku kelabu. Aku suka caramu tertawa riang saat kau datang menyambutku.Aku suka semua perhatianmu. Aku suka caramu menjaga diriku. Aku suka semuanya tentangmu. Yeah, engkau dan aku tercipta untuk jadi satu. Engkau dan aku, ku kan selalu jadi milikmu.Tentang kamu Du-du-du-du-du-du Du-du-du-du-du Du-du-du-du-du Aku suka caramu menahan diriku saat ku kan pergi jauh. Aku suka caramu membuatku cemburu untuk dapat perhatianku.Aku suka caramu memanjakanku. Aku suka caramu meyakinkan aku. Saat aku merasa ragu、oh, engkau dan aku tercipta untuk jadi satu engkau dan aku ku kan selalu jadi milikmu walau waktu berputar cinta kita kan bersinar selamanya aku sukaHanya tentang kamu Harap tak marah Walau waktu berputar Cinta kita kan bersinar selamanya Aku suka tentang kamu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这个时候都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讲下啲重要嘅资讯。 Hasil untuk tempat diskresioner untuk SD 1 akan keluar November 23 loh untuk semua sekolah pemerintah atau sekolah yang dibantu. Jadi orang tua boleh ngecek hasilnya di sekolah yang mereka sudah aplikasikan, sudah masukkan permohonan dan ceknya itu harus membawa fotokopi dari application form for primary one admission. Jadi kalau mau mendaftarkananaknya yang sudah masuk ke sekolahnya itu harus dibuat tanggal 25 November atau 26 November waktu jam sekolah. Dan kalau tidak bisa pergi pada saat itu harus memberitahukan kepada pihak sekolah supaya bisa diatur waktu yang lain. Kalau enggak dianggap bahwa tempatnya itu sudah hangus. Jadi berdasarkan admisi masuk SD 1 sistemnya itu sekolah pemerintah atau sekolah dibantu itu menggunakan 50% dari tempatnya untuk tempat diskresioner dan sisa 50%-nya itu nanti akan digunakan untuk sentral alokasi. Jadi kalau anak-anak yang tidak bisa mendapatkan tempat diskresioner dan akan ikut sentral alokasi boleh nanti dapat surat dari Biro Pendidikan di awal Januari 2021 dan bisa memilih sekolah yang mana yang diinginkan pada tanggal 30 atau 31 Januari dan nanti setelah itu akan dapat tempat sekolah di sentral alokasi untuk anak-anaknya.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boleh menghubungi pihak Biro Pendidikan di 2832-7700. Ini adalah yang berkaitan dengan tahun ini untuk mencari penyelesaian dan penyelesaian dan penyelesaian. Jika Anda ingin tahu lebih banyak, Anda bisa menghubungi penyelesaian热线嘅2832-7700，2832-7700啊！ Namun kini ku kembali

嗱，头先我哋都一路提住啦，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咁啊都多咗好多个人嘅防护咧需要去注意嘅，咁啊加埋咧而家又有呢个季节性嘅流感啦，咁头先阿 Sisa Michael 都有问我，诶、欸、会唔会即系都考虑去做一啲嘅防疫注射咧？咁我都有呢个计划嘅，但系就未去执行咁，咁啊所以咧即系都俾多少少嘅 tips 同埋资讯大家，睇下到底咧喺防控疫情啦，同埋流感预防方面咧有啲乜嘢重要嘅资讯要提一提大家咧？ 嗯，有啲vaksinasi untuk influenza。Sudah mulai bisa divaksin sekarang karena itu adalah salah satu cara yang efektif sih untuk mencegah influenza dan juga komplikasinya juga mencegah masuk rumah sakit bahkan kematian dan vaksin ini juga aman dan efektif semua orang dari umur 6 bulan ke atas kecuali ya yang kondisinya itu nggak cocok untuk divaksin boleh sebaiknya menerima setiap tahun vaksinasi ini. Dan ada skema subsidi vaksinasi dan orang yang berhak bisa mendapatkan subsidi dari vaksinasi ini dari dokter privat yang sudah ikut dalam skema ini dan juga orang-orang yang berhak itu termasuk Hong Kong resident yang wanita hamil, orang umur 50 tahun ke atas, anak-anak dari umur 6 bulan sampai 12 tahun dan orang-orang difabel yang menerima tunjangan difabel dan jug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nerima CSSA. Jadi subsidinya itu $240 Hong Kong per dosis. Dokter tertentu bisa minta biaya layanan, tapi ada dokter yang sama sekali tidak minta biaya tambahan lagi. Di samping itu juga kalau orang-orang yang bisa mendapatkan vaksinasi program dari pemerintah juga bisa mendapat dari klinik publik tidak usah bayar. Jadi butuh 2 minggu ya untuk badan supaya bisa dapat antibody setelah vaksinasi. Jadinya kalau ingin boleh lakukan sekarang, kalau ingin juga boleh ke website untuk dapat informasi di www.chp.gov.hk atau telepon 2125 2125. 我咧睇咗呢一个嘅资讯咧，最大嘅一个发现咧就系原来咧呢个流感疫苗咧系需要两个星期先起效嘅，即系话你而家就算而家去打咧，其实即系等于咧你12月。大概咁上下你先起效咯，咁所以大家都真係要去注意一下，就唔係話一打完之後就我唔驚啦咁。咁因為佢都需要兩個星期去建立嗰個抗體嚇。咁如果都想知多啲關於呢個流感疫苗嘅注射嘅話咧，咁都可以咧上到衛生署嘅網站啦，www.chp.gov.hk 或者咧致電呢一個查詢熱線2125-2125了解多啲啊。 Dan juga kalau seandainya untuk melawan COVID-19 ini kita juga tetap harus melakukan hal-hal di bawah ini, yakni kita tetap harus social distancing, paling sedikit 1 meter dari orang lain, hindari keramaian, dan kalau seandainya kita makan atau kumpul-kumpul dengan orang lain, kita lihat juga ya ada aturan pemerintahnya, jangan jabat tangan dan kontak fisik, kalau nggak enak badan paling penting harus mendapatkan perawatan medis. Dan kita kalau seandainya tempat ramai, tempat umum ya pakai masker, pakai maskernya kita juga harus pakai tata cara yang benar ya, dan juga cuci tangan sering-sering, kalau nggak ada sabun cair dan air, pakai hand sanitizer yang ada kandungan alkohol. Di rumah juga kita bersihkan dengan seksama, terlebih-lebih toilet kita tutup sebelum kita bilas, dan juga seminggu sekali kita siram pipa Utrep dengan air 0,5 liter. Paling penting adalah kita semuanya harus sehat, dan kalau nggak enak badan, dapatkan perawatan medis secepatnya. 相关嘅资讯咧，即系大家如果了解多啲嘅话咧，都可以去到相关嘅一啲资讯网站啦。即系譬如头先讲话卫生署嘅网站啦，又或者头先啱啱呢个嘅流感嘅资讯啦，同埋咧预防呢个新冠病毒嘅网站，其实都咧非常之多嘅资讯咧，网上可以知道啦。同埋好似我哋头先话斋啦，周围坊间咧都有好多呢啲嘅温馨提示提住你啊。所以如果你咧今日星期天咧准备外出嘅话咧，都记住要做足晒呢啲咁样嘅措施啊，保护自己啊，要保护身边嘅人啊。 格妈咪都话咧，如果系小朋友翻学咧，都要带多几个口罩摆喺个袋。我觉得格格，我哋如果出去咧同 friend 见面啊，今日去即系 holiday 都系咧，都个袋都要多一个口罩啦。如果有咩事嘅时候都可以换。 冇错啦。咁今个星期嘅时间就差唔多咯。下个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噶，拜拜。 Bye。 Memang kau cinta.